是梦与梦的萦绕，牵手是情与情的依恋，牵手是心与心的相 我。

牧场听你歌哟。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静静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。 你美丽， 彩

之水，与太阳升空，将穷乡美酒。 唱来唱去唱。